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已经隐约感觉到，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去抓住那柄魔剑的话，那么在自己体内已经被海神之力全面压制的修罗神之力就有可能重新抬头。到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恐怕就要再次成为他们的战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真的在唐三体内打起来，倒霉的恐怕还是唐三。唐三绝不敢想自己能够去同时继承两个神器的力量，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或许修罗神要比我现在准备传承的海神更加强大，可是那修罗神的神力曾祖用了这么多年都没能吸收，最后还因其而死，这修罗神力是何等的霸道啊。海神之力相对而言就要温和得多，而且我传承海神神力的过程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渐通过了海神九考的前八考，就剩最后一考。尽管海神三叉戟破损，但还是得选择它来做我的传承神器。我绝不能给自己体内修罗神力复苏的机会。曾祖留下的这柄剑是好意，给我多一个选择，或者说他留下的这柄修罗魔剑很可能就是修罗神力传承的关键。可是现在我绝不能触碰这柄魔剑，至少也要等到完成海神神器的传承之后再说。传承神器实在太危险了，等以后有机会摸清楚了这魔剑中的能量再说吧。 事实上，唐三的猜测至少对了七成。唐晨将这柄修罗魔剑留下来，就是要让唐三多一个选择。当初他与唐三相见的时候，就看出了唐三已经拥有了杀神领域。但唐昊、唐三父子以及胡列娜都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杀神领域其实就只是修罗神的第一个考验，只有通过了这第一考验的人才有传承修罗神神奇之位的可能。而唐晨留下的这柄魔剑代表的是他已经通过了修罗神大部分的传承之力，只要是拥有杀神领域的魂师就都有传承修罗之神的可能。修罗神的传承与海神的传承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就体现在对于传承的选择上。海神传承的选择绝对是专一的，只要选择了一个就会尽可能的潜移默化去培养，直到这个备选拥有了足够的能力完成传承。而修罗神的传承就要危险得多，修罗神作为杀戮之神，对于自己传承的要求更加苛刻，哪怕是没有罗刹神的捣乱，想要传承修罗之神也不是那么容易。因此修罗神在选择自己传承的时候，秉承的是普遍撒网逐个培养的思路，只要获得了杀神领域的人就都算是备选了。而到了最后，谁能够传承修罗之神的神位，那就要看各自的努力了。当然还有一点是唐三不知道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他之外已经再没有人能够传承修罗神位了。修罗神的品级比起海神、罗刹神、天使神都要高上半级。前一代修罗神虽然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他留下的神念却并不需要有任何载体，只要有人能够将杀神领域修炼到一定程度产生变异，转化成修罗神之力，他的神念就会发现。之前唐晨在唐三释放的海神之光作用下清醒过来，立刻就得到了修罗神的认可，所以他才能直接进入修罗神的半神之体，只要再完成传承就能传承修罗神的神奇之位了。毕竟当年的唐晨已经通过了修罗神的绝大部分考验，可惜的是唐晨本身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进行传承。在临死之前，唐晨当然不甘心让自己的能量就这么流逝在天地之间，因此他将自己获得的修罗神之力精炼后浓缩到这柄修罗魔剑之中。他相信只要唐三拿起这柄剑，就有选择传承修罗神的可能，而且他也知道修罗神的实力比起海神来更加强横。唐三为什么能够压制那深海魔鲸王，就是因为杀神领域进化到了修罗领域的作用，修罗神的气息哪怕是神也会感到战栗。之所以说现在除了唐三以外谁也无法传承修罗神之力，正是因为他的杀神领域在进化成修罗领域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修罗神认可。 唐晨死了，拥有修罗领域的唐三自然就成为了修罗神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除非他也死了，否则这修罗神的神奇就只可能由他来传承。当然，唐三不选择传承修罗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杀神领域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唐三获得的海神之光以及海神亲和度。伴随着唐三实力的增长，杀神领域的不断进化，其实就相当于唐三在不断接受修罗神的考核。当他面对百万年深海魔晶王的时候，同时炸开六个魂环，令附加在昊天锤上的杀神领域被极其庞大的爆炸性力量所刺激，从而产生了质的飞跃，进化到了修罗领域。而唐三在为昊天锤附加最后一个魂环，也就是那深海魔晶魂环时，更是给杀神领域进化带来了充足的能量，也就是昊天锤由黑变红的那个过程，真正完成了修罗领域的进化过程。后来吸收能量，修罗神霸道的杀戮之气直接侵入唐三体内，试图入侵他所有的魂骨，将自己的神念进入其中，立刻就遭到了早就与其融合的海神能量的排斥，这才引起了那场在唐三体内的大战。如果唐三体内的海神能量有智慧的话，一定会觉得十分郁闷，总有个先来后到吧，人家都选择了唐三这么长时间，你这个外来者刚一来就想要霸占，哪有那么容易。但就算是这样，海神之力也只能将修罗神之力压制在唐三左臂之中，而无法将其驱除。之所以他最后停在唐三的左臂，主要还是因为那是唐三释放昊天锤武魂的地方。昊天锤现在已经成为了修罗神在唐三身上的聚集之所，唐晨留下的这柄魔剑乃是他多年积蓄的修罗之力凝聚而成，再加上他临死前将全身能量灌入其中，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神器的程度，是得到了修罗神认可的品质，绝对不亚于唐三海神三叉戟的神器，也算是修罗神传承的媒介。因此，要是唐三真的拿起这柄魔剑，恐怕他体内的情况立刻就会大变。至于最后的结果会如何，谁也不知道。就算修罗神的神力再霸道，但这里可是海神殿，又是在大海中的海神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但可以想象的是，被两个神争夺的唐三绝不会好受，说不定就是万劫不复了。唐三没有去贪图修罗神的力量，而是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左手，甚至后退了几步，拉开了自己与修罗魔剑的距离，强忍着修罗魔剑那强大的诱惑力，硬是没有上当。 唐三，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曾祖留给我的还真是一件大礼呢。不过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先传承了海神神位再说吧。曾祖留下的修罗魔剑中的能量太过霸道，我现在收下它，恐怕会影响我的海神传承。 这样也好，早点帮你完成海神传承，我也能早一些解脱。 波塞西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一边说着，他右手一挥，牵引着修罗魔剑，将其重新放到海神殿的角落之中。与修罗魔剑之间的距离拉开，他那强大的吸引力顿时有所减弱，唐三的脸色也恢复过来，很快将念头转换，转身看向海神殿中心处那处最大的平台，在那里他曾经拔出过海神三叉戟。 叫你的伙伴们都进来吧，海神的能量太过庞大，你在传承神奇的时候会有大量能量溢出，有他们帮助，不但可以将你溢出的能量吸收，同时也能够保护这里不被破坏。 前辈，在传承开始之前，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一边说着，唐三抬起了手中掌握的海神三叉戟，递到波塞西面前。波塞西愣了一下，当他的目光落在海神三叉戟主刃下方的空洞上时，顿时脸色大变。 海神之心呢？这是怎么回事？ 都怪我，没能保护好海神三叉戟。事情是这样的。 当下，他将自己如何被千仞雪追杀，海神三叉戟如何在最后时刻海神之心破碎，海神神念保护他逃入大海之中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着唐三的话，波塞西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看着面前的海神三叉戟，不禁目光连闪。 就是这样，为了救我，海神之心破碎了。前辈，您是海神斗罗，是海神岛的大祭司，您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海神之心重塑？如果不行的话，我还能否接受海神的传承呢？ 波塞西眼中光芒连闪，流露出思考状，但他的脸色却一直都很难看，显然破碎的海神之心绝对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 唐三，还记得你当初经历的海神第七考，拔出神器海神三叉戟吗？ 当然记得。 那你一定记得，那时候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三叉戟，它没有海神之心的，是你将它拔出之后，将海神之心烙印在其中。海神之心本来就是你带到这里的，海神神奇的传承最主要的也是在海神之心。海神之心不会在海神岛上，它在什么地方连我这个海神岛的大祭司都不知道，只有当他遇到了适合传承海神神奇的人，才会与之融合，默默地引导着那个备选者来到这里，经历海神的考验，通过全部考验之后方能成为海神。海神之心的重要可想而知。根据你所说的情况，我能确定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海神之心对你的认可度很高，所以不惜自身破损也要救你性命。但另外一点就是，海神三叉戟也因为海神之心的破碎而失去了灵性，从而令你失去了这件神器的能力。海神留下的资料中显示，当初的海神大人绝大部分能力都要通过海神三叉戟来释放，可想而知，在传承的过程中，海神三叉戟所起到的作用有多大了。你能猎杀了深海魔鲸王，之前的考核又完成得那么出色，如果有完整的海神三叉戟在，你传承的过程将进行得极为顺利。但是现在没有了海神之心，失去了海神三叉戟的辅助，在传承海神神奇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